天天踏踏装寸金呐、啊。 车提了， 好嘞！车把子，叫门的， 开门嘞！ 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 是哪个来了？ 是啊， 七弟弟呗。 七弟弟 呗，七弟弟呗。 哎，快走， 快走，快走，走走走。 请坐， 请坐。 啊，七弟弟长一向好， 七弟弟妹一向都好。 燕儿。见过舅父舅母， 参拜舅父舅母。 罢了。啊，尊亲儿快来！ 来了。 受旦日亲朋去满门，母亲唤儿何事？啊，儿啊，你那姑父姑母表姐来了。 怎么，表姐来了？表姐哪里？ 表弟哪里？ 表姐哪里？ 表弟哪里？ 表姐在。 拜见你的姑父姑母， 儿参拜姑父姑母。 哟，这孩子都长这么高了。 尊青儿敬言拜下。 遵命。 我们前来给你拜寿啊， 哪有一道拜孝之礼呀、 啊？是啊， 哪有不拜之礼呢？ 哦，如此，叶娥儿上前替娘代拜，要给你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 儿知道了。 去吧，

父张鹏， 老身孙氏， 我张我可。 啊，夫人， 老爷， 像你我二老年过半百，身后无子，所生无女，四个女儿俱已出品，唯有小女无可，尚未许配人家，思想起来毫不愁闷人也。 老爷说的倒也是啊。 启禀老爷夫人，阮妈妈求见。 哦，阮妈妈来了， 快快有请。 是，有请。 阮妈妈，哎，我们老爷夫人让你上房来见。 老爷夫人在房 在呢。 哎，老员外在哪儿呢？老安人在哪儿呢？老员外在哪儿哪儿哪儿呢？老员外您 好， 老安人您好。五姑娘您好啊。 我好，阮妈可好？ 我好， 丫鬟 有 你阮妈看错 是 成，我就撂这儿了。 阮妈妈到此何事啊？ 我今天到您这儿来没有别的事情，我打算着当着姑娘不好说，怕姑娘怪罪我。 哟，我说阮妈呀， 哎， 你常来常往的可不是外人， 嗯， 有什么话就说吧。 是， 姑娘我不怪罪于你。 哎呦，这姑娘说话怎么那么痛快呀？姑娘不怪罪我，我可要说了，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啊，阮妈妈，啊，阮妈妈，但不知是哪一家呀？ 员外安人，你们听了。员外安人容我禀，说出了此家有名声。不是那领钱的钱河里，也不是城内的赵雨逢，说的是本村是王姓王少安的儿子王俊清。 讲啊！啊，阮妈妈， 嗯， 这门婚事我儿他不愿，就算黄了。 合着您这么一问，就算黄了？ 黄了，黄了。阮妈妈胡事啊！ 老安人这是怎么了？真是越上年纪越岁数大了，婚姻大事不是小事儿，您就那么问人家姑娘，人家怎么好意思说妈我愿意，妈我不愿意？这话叫人家怎么说呀？这 怎样的讲啊？ 要说那话，那得绕着弯的说。 哦，我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说点什么？ 儿啊，阮妈妈前来提亲，提的是王少安之子王俊清，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你倒是说呀，你问呀。 合着我让您绕弯儿，您就这么绕啊？ 你不是叫我绕着弯的讲吗？ 累了，歇会儿，您快歇会儿。 你去讲， 我来。

我就给你个儿其所，不知后右转之八杠，打你个知国必改也。 您打 你给我打 你 给 我 打你 给我打你给我打你给我打你给我打你给我打你给我打你给我打你给我打你给我打你给我打你给我打你给我打你给我打你给我打你给我打 你 给 你不明白呀，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不听。 生道不幸，此乃天之与丧母，斯文也。 整天胡说八道。 我这是对驴弹琴呐、啊。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你对我弹琴。你对我弹琴。你对我弹琴。 Thank you. 先生家字英，自从来到姨父姨母家中接管读书，与表弟终日行也鼓励，今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房中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哪里？ 来钱了。 姨母 罢了，大相公来了。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你表弟他身得小恙，病了。 哎呀，表弟醒来，表弟醒来。 表弟、啊、 坏了，男女不分了。 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哪里是你的表姐，是你表兄看望我儿来了。 啊，对，你的表兄，表兄。 你是表兄？是啊。 明白了。 啊、表兄， 表弟， 表兄。 是不错， 那张家的姑娘好啊， 我表姐好， 表姐好， 张可好， 张不可好， 我表姐好， 表姐好， 成了，我让你好好劝劝她，谁让您这当起了学话的八个来了，怎么这是？张可好， 我表姐好， 张可好， 我表姐好， 您说说人张无可哪点不好说？ 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就是不要。 哎呀，哎呀，哎呀，

听说过，他呀，我早就听说过，最亲。